你们快来看，这只小狗毛茸茸的，真可爱。兰兰，这是你的小狗吗？ 是啊，它是我的小宠物。 它叫什么名字啊？ 它叫菲菲，今年3岁了。你呢？你养小宠物吗？ 哎，没有，我妈妈不让养。如果我养宠物，我会养一只加菲猫。 那你呢？你家有小宠物吗？ 我养了一条狗和两只小乌龟。 啊，你也养小狗啊？ 是啊，我养的是哈士奇，个头可大了。 哈士奇，太酷了！我还在电影里看到过。 是啊，是啊，我也看到过。 那周末你们来我家玩吧。 真的吗？ 好啊，太好了。